第十一单元，太冷了。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上个星期，旅行，冰灯，好看，极了，可是，天气冷，气温度零下，比 绘画。 听说上个星期你去旅行了。 对，我去哈尔滨看冰灯了。 冰灯好看吗？ 漂亮极了。可是那儿的天气太冷了。 那儿的气温是多少度？ 零下22度。 比北京冷多了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春天，秋天，夏天，冬天，零上，零下。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会，天气预报，下雨，雨，带，雨伞，把。 绘画。 今天会下雨吗？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雨。 是吗？我没带雨伞。 我有两把雨伞，给你一把。 太好了。